22: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5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15月亮16圆，来一首 Fire with Fire， 来自 Sister Sisters。Fire with Fire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火中火，火碰火啊， 不是 火爆到一起去了。 我怎么想起一些个烤肉店的名字？ 哎，行啊，你还想起炙子来了吧？ 这首歌，你是在这个农历的8月16带来，但是在北京的朋友都知道，今儿是没有月亮的哈， 对， 下雨的关系。 今天月亮可圆了啊，只要你们看得见，是在北京， 是在其他的地儿哈。而且呢，这个飘了一点这个秋分之后的第一场秋雨，真的是非常的凉哈。 对， 希望大家在夜里如果是在外面的话呢，一定要多穿一点衣服，明天早晨起床呢也应该加点这个衣服了哈。 对了， 虽然叶谦呢还是露着他的大胳膊就来了哈。 我这个没什么关系的啊， 就是他老跟我说，我说你穿这么少，我穿的很多呀，我比你多呀。 是啊， 我说我穿的是长袖，哎， 我穿的是厚衣服，厚毛衫呀。 你的前段手就是那个前臂，它是在这个大风里的。 这个并不重要，因为我不太会在大风里。 哦哈，你走这个也有专车把你送到你的车里吗？ 对，我、啊、但那一点如果你都不行的话，那你这人就楼了，你知道吧？ 不是，这个我们女孩子哈都是这个怕这个风吹， 都是提前楼的啊，在岁数上都是提前楼的，我知道。 你个拉倒吧啊！今天晚上呢，确实这个漫画版的这个合影呢，看不出这个年龄了哈，我都后悔了，我今儿晚上还真是这个化了妆打扮了一下哈。结果呢，为了可爱一点啊，为了让这个直播帖有一些不一样，既然手机上有这个新功能了啊，就马上赶紧跟进啊。这个我们心不老的人就是这样的啊，跟进的啊，马上 老，您这脸 都抛上啊， 脸也不老，脸马上变阿拉蕾了，大家去看看吧， 很 Q 的哈。希望这个今天晚上的不一样能够让我们的小树苗1.2米能够长得更顺畅一些。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也到了1637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出来争抢一下。我的第一首歌哈，还真的是我走出家门之后感受这种凉凉的秋雨哈，立刻想起的一首老歌啊， 是不是陈星啊之类的那些？ 陈百强好吗？ 啊，陈百强啊，那不是那种离乡歌王，我还以为你要放一离乡歌王的那种歌呢。 我要跟雨有关。 夜天，夜天，叠成陌生，与悔恨，终于默然遥远，难再近，烟雨凄迷，伴我独行，昏暗街头，你似梦幻般飘近，捉紧你呼吸止。深沉迷糊地，世界已渐暗，而寒雨纷飞湿透身，失缩的两手来吧，好伤透这颗心，眼角那泪印残留了困惑及疑问，来继续意紧，忘情地痛快再热吻，无言里将肌肤贴紧，空虚的压迫，谁又可抵抗这点真？看透了夏季，如雷雨，它必须发生。来，再莫疑问。叠成 陌生，如悔恨，终于默然遥远，难再近，烟雨凄迷，伴我独行，昏暗街头，你似梦幻般飘近，捉紧你，呼吸渐深沉，迷糊地，世界已渐暗，而寒雨纷飞湿透身，失缩的两手。来吧，都伤透这颗心，眼角那泪印残留了困惑及疑问，来继续倚紧，忘情地痛快再热吻，无言里将肌肤贴紧，空虚的压迫，谁又可抵抗这点真，看透了夏季，雷雨它必须发生，来再度容纳我心， 这首歌可能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年龄还要大，因为他30岁了。 30年前，1988年 的一首来自陈百强的歌曲哈。对于陈百强的歌迷来说，这首歌还是印象颇深的。他的名字叫做《烟雨凄迷》。 对，你刚才一说陈百强，那肯定都是往20-30年前追溯的这种歌曲，每一个音符，包括当时的萨克斯的录音，每一个乐手的这个状态，其实不止陈百强一个人，他的歌曲老去，他的人先去，还有那一时代其实有很多词者啊、曲者还有演奏者也有先去的啊，这个真是时间不等人，唰一下就过去了。 幸好还有这些音乐作品哈，可以让我们在他的歌声里啊追忆那些时光，还有那些很经典的片段。 对， 我今天之所以就是想到这首歌，我觉得他还是真的把那种一场雨哈到来，它不是那种大雨，不是我们听到流行歌曲，现在流行歌曲当中那种大雨 哗啦， 对对对，然后 那更老，那 很急促的不管是开心还是难过，而这个是有一种沁入骨髓的哈，就是挺悲凉的一种秋雨啊，一下子到来， 对， 还没有做好准备啊，就像心里面突然间有一个人被拿走了一样。 你说这个时间一定格哈，你就能追溯很多东西，比如说 1988， 你说的这个88年的歌曲，你能追溯。其实88年还能追溯的，你说你像你这种渗透骨髓的这种《冷雨夜》，还有一就是有一首来自Beyond 的《冷雨夜》也是这样的，它不是 冷雨，冷雨夜， 冷雨夜，冷雨夜，它不是描写大雨的，但是它确实是描写那种深秋的那种冷的那种雨。 是啊，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哈，随着这场秋雨的到来，而且真的过完中秋了哈，我们会知道秋天的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啊，马上就将迎来更为寒冷的时刻了。我们需要积蓄更多的热量，积蓄更多的啊自己的开心啊，来抵御伤春悲秋。 你是要御寒是真的啊，一副御寒的那个样子。All Time High 来自 Pop 乐队， 1637红，木有人。 I never intended to do the things we've done. Funny how it always goes in love when you don't look.Change your 乐队张弛动态笔是真够给力的啊！主唱呢，按韩立的话来说是真够尿悄的， 偷偷摸摸的， 你真个偷摸的啊！你这一点劲儿都不使，这歌都唱完了，这活太好干了啊！这我也能当主唱了。哎呀，韩立听完这首歌以后，自己大涨信心啊！ 我从来就没有在歌唱这条道路上有过野心， 原来这么就能唱完这首这么宏伟的歌曲，太好办了。刚才他起到了很大的错误信心啊，但是这个只是 pop 它其中的一种风格，它的极具个性的一些演唱，还有它的一些台风，甚至是台以下的事情啊， pop 这个乐队都是做足了啊。你如果有人愿意去调查一下 pop 英国的乐队啊， pop 一支非常复古风的流行乐队 PULP pop，你们就知道他们有多么令人啧舌了。好， 确实是一首不太跟以往一样的歌曲哈。 对， 听完这首歌呢，时间到了22:20，我渴望着今天晚上能有一位哈红人举起手来啊，告诉我他想当，但是这又是我一次美妙的幻想啊。 没人， 但是也看到很多就是老朋友。很习惯性的在第一时段呢都先入场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节目在第二时段呢会有暖文章和冷笑话，老朋友跟你们打声招呼，谢谢你们在中秋假期之后啊马上又回来了。 对， 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像包子花卷啊， 他睡不着啊， 睡不着啊。胖小冰小胖说你好， 你好，睡不着。哎呀，这个问题就在于年轻人可能精力确实很旺盛啊，精力旺盛到什么地步呢？你要是一个好动的朋友也就罢了，你可以找一些朋友去打球啊，或者是去跑步啊之类的，游泳，这个可以消耗掉你年轻的活力之类的。但是呢，有很多我知道啊，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不好动，他不是那种运动型的，那个天生喜欢运动的这方面的爱好的朋友，于是他的精力就变成了他又在家宅着，他又是就是说业余时间他又是 不能睡觉，不想睡觉，但是他又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大体育运动量的东西，于是他就在家里就是这种状态，就是一上网啊，能到三点半，啊，一去干什么事就得两点三点。 不是叶叔叔，你先停一下哈，人家这个小姑娘，人家就是单纯的没玩游戏，听广播呢，睡不着。 对，就是上网听广播呢。 啊，就是说就是睡不了，我睡不着。 是一个道理。 首先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你应该把它放轻松一点。一般22:22，很多人都没睡着呢，是吧？ 对。 这个你不要觉得，哎，为什么只有我没睡着？为什么大家都睡着了？你不信把窗户打开看看对面楼啊，有多少灯还亮。 现在我特别诧异，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因为我家孩子睡得比较早，有的是8点必须上床给我睡着啊，就是如果说耗到9点，那今天简直了不得了，已经去破天荒了。所以呢，我发现很多其他的跟我闺女差不多大小的，也是那种叫声，也是那种喊声，高兴的声音的那种声音哈，12点了11点了 还很嗨呢哈， 居然在那个街景的那个一些什么什么那种喧哗的声音中夹杂着这样的小孩的那种嗨声，我说我的天哪，这个我也能理解， 应该也是偶尔啊，不是天天的这样。好，我们带来一首可能会让你心绪放平，也许会产生睡眠感的歌曲哈，回不去的旅程，我们第二时段见喽。 有些爱情一辈子不可能到永恒，有些回忆再也没有改写的可能，我该怎么能抹去心中的刻痕，想着未来是否能遇见更好的人，想着昨天心里面还住着一个，想着心中会不会有奇迹发生，人生就像是走不回去的旅程，我们都爱过一个人，我们都恨过一个人，我们都曾经天真的也奋不顾身，回头看好与坏的其实都

瑶虽然具有总裁的身份，却摘下了霸道的标签，化身为一名接地气的深情大男孩，对真爱始终不离不弃。剧中有很多的感情戏，饰演者张翰还称佟卓瑶是一个爱哭鬼，他是既不霸道又去成全所有人的人，并且表示这个角色给他带来了崭新的突破与成长。这也是张翰第二次以总制片人的身份出现在观众的视野当中。赵又廷、白敬亭、乔欣领衔主演的现实主义职场剧《平凡的荣耀》即将杀青。这部剧通过讲述万年不升职的投资公司经理吴克之和初入职场的新晋菜鸟孙逸秋两个不得志的普通人，以及他们身边的不同人群来反映现实生活。这部剧在横向描摹万千直人直面的同时，不忘深入挖掘普通人的闪光点，展现职场中人和人之间的可贵情谊。下面为您介绍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早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倒像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3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5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 是的，我们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乐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为您直播的电台点歌节目之后的点歌节目之后的， 对对对，电台点歌是在你心中是永远的痛是怎么着？ 电台点歌节目之后的音乐陪伴节目哈，男左女右。因为我脑子里很容易生成，因为我平常不怎么愿意在这档节目里介绍周一到周五的10点钟， 那是， 而是在上一档节目中经常介绍哈。今天晚上的这个局面很 OK 啊，现在已经小树长到1米08了，因为红人我们已经挑选出来了，助人为乐的弟弟003啊，不是007啊，003，他说我想求红，可以吗？ 可以啊，我觉得完全可以啊， 完全可以啊。所以呢， 这个看着就不像已经红过的。 对，这名我从来没念过。小妞小撒妞妞呢也提前恭喜他，恭喜恭喜。那今天晚上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其他小伙伴呢如果困了的话呢就早点入睡吧。我们现在来听听叶谦为我们带来的冷笑话。 冷笑话 不要 解决你倒是想让他天天来呢，我都没有他天天那么多故事啊，我还是讲一个小动物的。小动物的一般都很冷。说这女儿啊一直坚定地对妈妈说， 妈妈，不管你和爸怎么反对，可是我还是忘不了他，我的眼里只有他，这辈子我非他不嫁。 这个妈妈叹口气劝解道， 哎，女儿啊，我们要怎么对你说你才能明白呢？傻孩子，咱们是老鼠，是老鼠，他是鼠标，你知道吗？鼠标。 I tried to sleep tonight, but I can't forget your face. When I close my eyes, I can still feel your song, watching the words just fall away. Wondering just how wrong has everything gone too far to change. Here I 太冷了， 哎，爱上鼠标的老鼠小姐，哎呀，这怎么办呢？你给怎么劝劝孩子呢？啊，好吧 ，OK， 今天该暖文章出场了。 哪天也是该暖文章出场了。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请你回家吃饭的人一定要深交。昨天一个经常联系的朋友请我去他家吃饭，虽然手头还有点工作，但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然后也捎上了我的女朋友。我女朋友说，哎，你真不害臊啊，人家一请客你就屁颠屁颠赶过去啊。我笑着回说，人家请你吃饭认可你，同样的你接受了这份要求也是回敬了这份认可呀。女朋友不以为意地说，不就是请吃一顿饭吗，哪有那么多道理啊。我呢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哎，你扪心自问一下，倘若把你全部的朋友都挑出来逐个去瞧，然后给出一个命题，哪些朋友是你发自内心的会请他们回家吃饭，是不是就刷掉一大片，只剩寥寥几个了。女友听完我的话支着脑袋思索了一下，哎，似乎也真的是那么回事儿。哎，朋友在你心中远近亲疏还是分三六九等的，相处方式也各有不同， 初次见面的朋友，也许红酒西餐，言谈举止尽显矜持；熟一点的朋友，则在大排档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或者勾肩搭背的吃着手抓饼。但倘若请你回家吃饭的人，无论你们关系如何，他已经从心底完全认可你。巴尔扎克曾在《夏贝上校》如此写道：一个人所能表达的真情实意，往往是不完全的。真情绝不显露在外面，只让你揣摩到内在的意义。家是什么？家是一个人最私密的地方。幸福又是什么？是回家后饭桌上一粥一菜的温暖。倘若一个人可以跟你分享这一切，不外乎他对你完全敞开了自己的世界，这是对你毫无保留的信任，也是对你们感情最真挚的认可。对方请你回家吃饭，介绍家人给你认识，把他的生活习惯和最本真的样子赤裸裸地摆在你眼前，世上还有比这更为直接、更为珍贵的表达方式吗？我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一次大二临暑假的时候，我跟我爸爸打电话聊天，随口提到了一件事儿。最好的哥们儿 A 邀请我放假去他家做客，他家是在山西，但是一放假呢，我就急不可耐地想回家，所以就拒绝了这事儿。本来这件事儿只是捎带而过，没想到我爸爸倒是很认真地问了起来。他问我跟这个朋友关系如何，这个朋友为人怎么样。我略带疑惑，不过如实回答了我跟 A 的关系好得没话说，顺便大大夸了 A 既仗义学习又好。我爸爸听完二话不说，把机票的钱都打了过来，然后跟我说：急着回家干嘛，去你同学家玩一玩吧。我一下子傻眼了，支吾了好久也不知道怎么回应我爸爸。我爸爸主动开口，语重心长地说：你想一想，能邀请你回家吃饭的人是得多看重你们之间的感情。大学就那么四年，多少朋友都是天南地北的，你有多少机会可以被朋友这样邀请。我听取了爸爸的意见，然后改变主意去跟 A 说要跟他回家吃香的喝辣的。当我说完，他猛地问我：真的吗？我从中听到了欣喜之意。爸爸在那天晚上发了一条信息给我：请你吃饭是社交，请你回家吃饭是感情，两者之词之差却是天差地别。前者你可以视情况拒绝，后者要尽量答应。我深以为然，然后等到下一次放假的时候，我不容分说的硬是拽着 A 回家里做客。毕竟他已在我们这段友情中倾情出演，我怎么只能客串走个过场呢？现在大学毕业几年了，我们有时好久唠嗑一次，时不时电话聊着，我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冒出一句：哎，什么时候再来我家吃饭啊？我妈有时还念叨着你呢。我们从不担心我们会因为两地之远、时间之长而关系疏忽，因为我们都知道对方在自己的世界占据何等位置。我们对彼此的友情深信不疑，就算分别经年也是一见如故。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其他城市工作。前年春节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搁置了，得在春节过后才能回家。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里面的怅然和孤独真的只有在外地漂泊的人才能深刻明了。除夕的那一天，街上的小吃店都已关门，我在冷风中裹紧衣服，买了一些泡面和火锅料，打算自己在宿舍里起一个灶随便吃一下。正当我顾影自怜的时候，同事林志打了一个电话过来， 打招呼让我去他家吃饭。林志是公司里我相对聊得来的朋友，但是很少正儿八经的吃个饭。其实在还没有到春节那天，林志知道我春节要留下来，就已经提前打招呼说让我除夕春节去他家吃饭。那时我没当回事儿，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林志还真的放在心上了。我本要婉拒他的邀请，毕竟除夕春节家庭大团圆的，不好意思去凑热闹。然而林志也不带我回话，就直接挂掉电话，风风火火地开车过来接我，拉着我去他家。等去他家，他在厨房忙的时候，我也搭了一把手，一起忙得不亦乐乎。在饭桌上，一边咀嚼着香喷喷的饭菜，一边跟他们一家人有说有笑的。我本以为这个春节再热闹的气氛也与我无关，再旖旎的风光也不是滋味，但因为朋友的一顿饭的邀请，如同冬日里热烘烘的暖炉，如同冷雨中飞燕盼归的暖巢，让我倍感温暖和感动。我渐渐明白了，有人请你回家吃饭，并不是因为你们彼此的熟忍程度，而是他对你的认可程度。当他可以说出这句话时，你已经在他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三毛说，朋友这种关系最美在于锦上添花，最可贵贵在雪中送炭。但如果要论朋友之间最能体现朋友亲近程度的话，大抵还是一顿家宴的盛情。则选菜、洗菜、剁肉、收拾鱼、煲个排骨汤、旺火煮沸、小火烹煮，再用中火沸腾，反反复复折腾四五个小时，来一个清蒸鲈鱼，先盐和料酒腌制，再切段香葱，切片生姜，锅蒸十分钟，最后淋上热油。如此林林总总，一顿饭称得上是认可对方最高级的仪式了。如果是自己掌厨，自然是最好，如果是家人代厨，亦是一番心意。人生在世，知己二三，求得一知心朋友不容易。倘若他人热情地邀请你回家吃饭，你应深知他已经接纳你，而你自当去珍惜这份深情。同样如此，如果你是我所认可的朋友，我也会说，走，来我家吃个饭，咱们小酌一下，这是我对我们之间感情最大的敬意。希望在你的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朋友，也有邀请你去家里吃饭的朋友。到时候记得一定要很认真地答应对方，还要带一点小酒，或者是礼尚往来，也偶尔请他去家里吃饭。我真的有由衷的认同感，在外面吃的多了，总觉得家里的饭才是最香的。 越过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隔着白色的烟雾，没有人说抱歉，也没有人心。 听完暖文章还有这首来自王若琳翻唱的《三个人的晚餐》，我们第二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此刻呢，小树已经长到了1.56米，好厉害啊！那我们就一起加油，让它更高。我们第三时段继续男左女右吧。 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饮，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抢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5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5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米优韩令。 是，周二晚上也过了一半了，男左女右的节目啊，时间段过了一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周二的局面非常好，小树已经长到1.6米，我们感谢一下今天晚上1637红， 一下窜到1.6米。 对，助人为乐的地点003， 助人为乐的力量是相当大的。 那当然呢。我们来看看哈，在目前微博的世界中，这位弟弟哈，他关注了66位人士，66位不多哈。 那很顺啊，很顺这个数字。我们看一下， 最新关注的是祝绪丹啊，一个演员。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啊，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 看一眼， 噔噔， 哎呦，是 认识 你我啊？ 对啊， 应该还有默默吧？看看哈， 这页。 啊，有白洁，有白洁， 没有啊？谢谢你，也是听节目很久了哈。在男左女右最需要你的时候站了出来。 看来是一个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你看，不但关注你，还关注了白洁。我刚才看，也许你往后翻几页，还会有你很多同事在他关注行列中。 对， 刚才这个我原来的那个唱片公司老同事啊，唱片公司老同事。打车回家，他不经常打车回家哈，他经常是就自己开车回家。也许今天就是因为席间小酌或者怎样，反正我不知道。他现在没跟我说他打的是 taxi 还是滴滴，他叫的是滴滴。但是他说基本上这个司机师傅这个点儿是听咱们的。 真的？ 然后他在坐车回去的时候，他说：“哎，我听到你的声音了啊，相当的温暖。”我说：“那应该不是我的功劳，相当温暖，那是我右边这位的功劳。” 没有没有，他是因为认识你嘛，然后在电波中听到你的声音， 是 会觉得很奇妙。 主要是我跟他回了一句：“我说有这个点儿有家能回的人都是温暖的啊。” 这个主题还升华的挺高哈， 那肯定是温暖的。 真的非常感谢。开车的司机师傅哈，我以前一直都觉得晚上你们会选择听，可能跟交通啊，跟其他方面更结合密切的。 对， 觉得我们这边是小男孩儿啊，小女孩儿。 啊，也不 失恋失忆啊， 不小了、啊，加起来都快100了。 我没说我们小，是听节目的听友们哈，就是北京乐广播听友们， 那是、 啊、可能都是很年轻的，但实则呢，他们也长大了啊。 对呀、 啊，谢谢你们在夜里啊选择了很多之后，觉得北京乐广播，我们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光是你觉得很舒服的夜里了。是应该来听点 everyone a penny that could tranquil pills away. Let my blood pressure go on its way, 'cause my autumn's done come. My autumn's done come, done come. Let those I don't care days evoke dogs for me. I'll take scissors and robot dolls gladly, 'cause my autumn's done come. 全新版本之后，我们听到了这一首来自外国女歌手 Halvasonic、来自这个比利时啤酒非常出名的一个国度啊，当然足球、足球也是非常出名，比利时真是不弱啊，这其实这个字那个用的不规范，其实叫做不弱啊，真的是各项都不弱。Halvasonic 也是这个流行乐队、流行乐团，也是相当的不错。这首歌叫做我的秋天来了，其实我的冬天都快来了，跟咱们的冬天都快来了啊，都已经快过完秋天了。秋天好家伙， 中 秋 都 过去了， 过完了。 对， 而且今天北京还下了秋分之后的第一场雨哈，觉得反正晚上是彻底穿不了 T 恤了啊。当然我的意思是90斤左右的人穿不了 T 恤了啊，这个可能有些朋友还是这个耐寒能力很强哈。 是的， 天凉了要多注意身体啊，保重啊，也是中国人喜欢的这种节气之间的转换呢，要有一些养生之道哈。 当时这个我记得啊，就是没有空调，没有中央空调，没有什么冷风暖风啊这种设备的时候，就家里只有暖气，夏天只有电扇的时候，这个时候人相当的精躁，相当抗造啊，就是可以热到什么地步，可以冷到什么地步，他们都能扛得住。 你相反 别提过去了， 对，相反这些东西后来的这些高档的这种更利于人类这个表皮生活的这种东西一出现啊，体表温度已经被这些机器操控了以后，哎，反倒不行了啊，这是不行不行不行，冷死我冷死我，上街上不得上不得，什么赶紧钻车里赶紧钻车，就全这个了已经，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矫情。 那时候那个骑自行车好蹬得满街，那么大冬天蹬得满街满头大汗，也是 年龄大了啊，加上人现在呢觉得有方便的，为什么不用方便的呢？ 是的， 对吧，都想对自己更好一点。 这你有的时候真不是像相声里那种开玩笑说，你这有朝一日你看着那个俩人架着一人在那个他那奔驰旁边，他那个什么高级轿车旁边，这俩人架着一人跟那儿慢慢的在那儿干嘛呢？是散步呢还是怎么撞车了还是怎么着？怎么了这腿脚？说没事，我们扶他那个让他练练走步。 黑色幽默哈、 啊，练练走路那种。 所以现在才有这个微信运动啊，就会用这种每天走多少步来排行啊，让你看看你身边朋友当中的乌龟，还有这个小白兔。我肯定 是走路了， 我肯定是龟里面的哈。我是半夜呢会窜得高一点啊，这个早晨之后就没有我的生机了。但是确实，这个现在很多运动学上也在讲哈，这个每天走6000步哈是最为健康的。 就是你膝盖在零磨损之前吧，别伤着膝盖的时候，就尽量让自己多走一走，尽量让自己多发发微汗也是行的。 活动活动筋骨哈。 对。 23:15，夜已经很深了，总觉得在秋夜里听音乐会更有感觉，因为周遭都变得非常的清凉啊，清冷，都是沉下来的，不像夏夜的时候都是躁动的， 可以安静的想一些事情了。 一片的飘进眼眶，是火花一明一灭的不肯绝望，小双手吐气躲进记忆的酸草里，依赖成瘾了的你身在何方，是无悔一寸一寸的镌刻成伤，是倔强一呼一吸的故作无恙，我勉强自己体谅缘分的像柳絮，一起风就不由分说各自飘荡，思念是最暖的忧伤，像一双翅膀让我停得了，飞不远在过往游荡，不告而别的你就算为了我着想，这么沉痛的呵护我怎么能翱翔，穿着我最暖的忧伤中一无愿望，幸福总会在你身旁绽放的阳光，在人海的汪洋，曾经汹涌的擦撞，是彼此内心永远会起伏， 你忍痛一次一次地关上了窗，我含泪一步一停地回首凝望。我能爱是人世间最遥远的流放，但不能不爱是最快乐的捆绑。 是来自艾米莉安娜特里尼的直到清晨 Until the morning、那就是说你得熬夜咯，不能睡咯，所以才能出现 思念直到清晨呢。 那不管你因为什么吧，反正你是 就是玩通宵了， 你是不合眼到第二天吧，玩通宵经常的事儿啊，你不是有三天三夜三更半夜吗？ 那都是年轻点的事儿了哈。 啊，我跟你说，你真是给年轻人三天三夜三更半夜，那你只能怕，你只能是寄希望于他们，真是三更半夜闹起来，闹到三更半夜，闹到 until the morning。但是白天你别寄希望于年轻人还能怎么着？因为他们会呼呼大睡。 但是这些事情也真的只有年轻的时候最擅长做哈。 对， 随着年龄增长，就是大家让你去做你都不做了。所以我们老说什么年龄该干什么样的事儿哈，因为一旦错过了，可能有些东西就没有那个心气儿了。 不过、 啊、包括 是我相信你也有啊，就是说每个月份是或者每个季度 想出去蹦迪， 每一年你都会有一些三更半夜的事情。 我现在 这叫什么话，这叫我就是说每一年每一季度都会有一些就是可以让你玩通宵的事情，我这还真是。但是你说三天的三更半夜，那我不行了，我不陪你，那我是吃饱撑的，我三天连着来，那不会有这样的日子了。但是你说就是玩一夜， 偶尔、 这个、还是还可以。 以前呢是谁叫都出去啊，后来是变得开始有选择了啊，这就是人开始做减法的过程，很正常。你的时间你的精力都变得更宝贵了，所以你也很珍视这段时间带于给你的一些愉悦。如果没有只是配合的话，我想你也不会选择。 那你在那儿待不久，人唱两首歌你走了，就这么一简单道理。 或者是你一直在那 找茬就走了啊， 一直在那给人家端茶倒水， 那就不可能、 啊、 你待不下去的， 玩自拍啊，很尴尬。 那真是你，那你能 until the morning 你是英雄。 我们第四十段见吧。 我是微弱的萤火，你是孤单的光点，飞舞夜空中，一次次旋转着脚尖。因为曾和你遇见，青春才如此特别，微光的尘埃碰撞出灿烂的黑夜。虚拟的地点却有真实的想念，昨天我们曾笑着流泪，却闪光的脸。我们曾交换一次的时间，一起分担眼泪天和线，谢谢你陪在身边，谢谢时光曾在身边，谢谢。

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啊，马上呢就要十一假期了，有许多朋友要参加婚礼啊，因为十月新娘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对吧？ 对， 因为大家假期很长嘛。 对，而且它还是有一个那个讲究，就大家不要以为，春节啊是每逢就是这个最大的节庆日啊，对于咱们这个中国人来说，但是。老讲究是在春节啊正月里是绝对不能去考虑去结婚的，因为这个 大家都在自己家里过年嘛， 不是不是这个问题，好像是在这个一些讲究上说的，这个这是不能考虑 饭店不开门， 有这种，那你要是有那个内部的路子倒是也可以的，或者是你怎么，如果你想结，人家哪儿不开门也得有一个可以结的场所，对吧？但是就是说从老讲究说吧，就是不能考虑这个节期里边不能考虑结婚。 说到结婚这个事儿呢，哎呀，有点刺痛蹦跶啊蹦跶。这位听友他在七分钟之前给我们留言说，刚刚和男朋友协议分手 啊， 这还有协议分手这么一说？ 去公证处了吗？ 因为这位听友他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男方的家里觉得这个女孩没有诚意，所以呢就火速给他儿子介绍了新的女朋友， 得 就此呢蹦跶啊蹦跶，只能和他的男朋友协议分手。 那你到底有没有诚意跟他就是啊有这个组成家庭啊或者是这种打算，要没有的话，我觉得你现在的心情应该两说着，是吧？应该两说着，因为你不并不是想就是再多远的走下去的那种考虑那种打算啊，也不像韩律说的那样，你非常失落之类的。协议分手也许就是一种协议性的啊，感觉就是协议性。 这个女孩她是一个挺矛盾的女孩，因为我打开她的微博嘛，她是一个对全世界哈都是很公开，愿意把你的想法告诉所有人的地方。她在今天早晨1:01凌晨的时候，他留下这样一段话，悄悄塞给我1000块钱，说别因为没钱委屈了自己，听见没？想嫁了。 哎呦，这要是 你，这女生这应该是她男朋友对她说的话，对吧？ 这要是你爸塞给你的钱，你要说想嫁了，那么爸爸妈妈可能会就是虽然有点那个有一点舍不得，但是他会感觉你有这种想法，会觉得还是很欢喜的，很欣慰的。 但是怎么凌晨的时候挺暖的，为什么到了深夜啊，过去24小时之后，两个人就协议分手了？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动荡性还是很强的，不妨都安静下来啊。就像他说的，协议分手是不是有一个期限呢？如果你和这个女生这个相亲未成功啊，怎么给我1年期限之类的？有一句话说的，其实 那你可能有新的男友了呢，对吧？他那边也同样的有这个， 他不着急结婚，怎么会 那 么着急？ 他 那 个协议中得说清楚啊，你不能一头倒，不公平是吧？你得把这个协议给弄公平了才行。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肯定是不能强扭哈。最重要的是还是发自内心的两个人都想去做这件事儿。那这位听友呢，我希望你能够冷静的哈，真正的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是经常会飘忽不定。这也难说，就是30岁之前的女孩，包括我自己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上一阵子呢觉得很想嫁，然后突然间又有一阵子就不想嫁了，就是看来还是人不对。 作为一个比如说长辈吧，比如说我的一些侄女或者外甥女儿之类的，就是老是进进出出这种事儿啊，就是一会儿领回来男朋友，大家看着都还行，这是个赏心悦目啊，这个小伙子不错啊，而且不没有1年半载又吹了，哎呦，就是作为叔叔来说我也有点唏嘘，我就感觉哎呀，这可怎么好啊，以后你这什么时候是一站啊，你也是奔30去的人了，这个怎么办呢啊，就是老是有做家长呢会有这种心情啊，更别说亲生父母了。但是呢还有一种心情，但是做母亲的做父亲的还是很矛盾的，就是说哎呀不嫁不嫁呗，这吹吹了呗，反正你有爸爸，这就是 一种立刻又自己又充当起自己的这个盾牌的角色，是所以父母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很矛盾的这个时候是。 蹦的蹦的，我这番话说的可能由我作为一个40岁女人的一点过来的经验而谈哈，我感觉这个人还不是你坚定的觉得往后余生风雪是他，什么清贫是他，富贵是他，所有的一切他怎样你都能承受，你还是有很多顾虑的。人有顾虑的时候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没有安全感， 来自于协议， 来自于没有安全感，因为你太害怕这件事情到最终没有达到你想要的那个预期效果。所有的事情都这么理性的话，也许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开展起来了。 对， 尤其婚姻这件事情哈，可能真的是遇到一个命中注定的，你看到他你就觉得心定下来了。 你看那个一个疯狂的闪婚或者是一个疯狂的结婚的一个动作哈，你们会忽然惊喜的发现自己乐在其中，疯狂于其中，然后你们卷进，你们拉倒一大片人跟你们疯狂在其中，因为他们都凑过来了，给你们祝福，然后给你们那个欢笑快乐，然后这是你们最高兴的那些日子啊，就我不能保证，但是你看这婚结得成结不成。 下面这首歌呢，我想把歌词 朗读一遍，朗读一遍。 因为其实在婚姻大事面前，心智不够成熟的女人她是没有办法真的很果断的去祸福自成的接受婚姻的，所以这首歌里面所唱的应该就是真的想清楚了。如果你没有像这首歌里面这样想清楚的话，这件事情你还是不做为妙，因为你一定会后悔。坚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犹豫的事情一定不做，因为做了也是后悔。这首歌呢就是往后余生，也是今年特别受欢迎的一首歌哈。 好，听一下。 他唱到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事纷纷你总太天真， 在没风的地方 往后的余生 找太阳， 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我只要你， 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 平淡是你， 往事匆匆你总会被感动，往后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冬雪是你，春花是你，夏雨也是你，秋黄是你，四季冷暖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往事匆匆你总是会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 never have the same face twice. But I always know it's you. You're always looking better than you really do. Than you really do. And I walk around the home next day, feeling like I still got something to say. I don't know what it is, and I don't know how to reach you, even if I did, even if I did. Do I want to hear that you forgive me? Do I want to hear you're no good without me?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什么都好说，除了女孩。 这个乐队的名字。 对 ，The heart reminds a child， 一颗让你记忆童年的心，一颗童心未泯啊。 嗯。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率性而为，那该多好啊！不去想那么多的顾虑啊，不会患得患失，该多好啊！但是，人是无法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做到的， 没事，有协议呢， 所以这才是我们的烦恼所在哈。助人为乐的弟弟003003，非常谢谢你今天晚上的红人工作，非常的尽职尽责，让我们的小树长到了1.83米啊，帅哥身高啊， 是 助人为乐的弟弟003，谢谢你。还有刚刚一些可能为感情的困惑到现在还没有入睡的女听友们，你记住，这个世界上的安全感从来都不是别人给自己的，是只有自己能给自己。包括谈恋爱也是一样。 对， 如果你永远都是渴望对方给你更多的安全感，那你会总是觉得自己他不够爱你，他给你的总是飘忽不定的。所以有些事情呢，先从自身去要求去改变，不要指望对方有多少的变化。 对，你万事都要靠自己，这可能是爸妈在你人生踏出最重要的一步的时候跟你说的第一句话。以后爸妈如果不能一直羽翼呵护住你的话，记住，一定要牢牢记住，在这个世上万事只能靠自己。 当然了啊，有了他，我觉得是两个人一种力量的彼此增加，而不是说是你缺的这部分我来帮你补齐。两个人只有势均力敌，比翼双飞，这种感情才可能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好了，谢谢今天晚上所有听友的认真的收听。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都需要能够乐观的去面对，拿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姿态。23:57，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吧，晚安。 晚安。 我发现叶谦就等着我说完，说晚安，然后他马上就是跟进一句晚安就。 对，我能叠住你一个卡农，要不然的话，我能跟你同期说出晚安来，你信吗？然后再来一遍。 最后一首歌，梁静茹，可以的话，晚安。 晚安。